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凭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终极选拔，璀璨绽放。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关注活动盛况。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水水。今天是周三啊，昨天晚上有很多奇装异服的人飘荡在街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为来你们家敲门的小朋友准备糖果呢？那今天是一个小周末的日子啊，按照微微一笑的这个日历来计算的话，希望大家能在今天继续有一个工作的好心情，同时呢也有一个放松的一个状态啊。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那您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收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要记住，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房间，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在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您不仅可以通过文字，而且还可以通过这个图片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啊。那一早上呢，给大家放一首歌，叫做 Royal， 开始我们全新的一天。 I've never seen a diamond in the flesh. I cut my teeth on wedding rings in the movies. And I'm not proud of my address. In a torn up town, no postcode envy. But every song's like gold tooth, grey goose, tripping in the bathroom, bloodstains, ball gowns, trash in the hotel room. We don't care.We're driving Cadillacs in our dreams, but everybody's like crystal, Maybach, diamonds on your timepiece, jet planes, islands, tigers on a gold leash. We don't care. We don't. We are caught up in your love affair, and we'll never be royal. It don't run in our blood. Kind of love's just deep for us. We crave a different kind of buzz. Let me be. My friends and I, we've cracked the code. We count our dollars on the train to to the party. And everyone who knows us knows that we're fine with this. We didn't come from money, but every sunlight, gold teeth, gray goose tripping in the bathroom, bloodstained ball gowns, trash in our hotel room. We don't care. We're driving Cadillacs in our dreams, but everybody's like crystal Maybach, diamonds on your timepiece, jet planes, islands, tigers on a gold leash. We don't care. Life is great without a care. We're not caught up in your love affair. No. Oh, oh, we're bigger than we've ever dreamed. And I'm in love with being queen. Oh, oh, oh, life is great without a care. We're not caught up in your love affair. With being queen, and we'll never be royal. Don't run in our blood. Kind of love just stays for us. We crave a different kind of buzz. Let me be your ruler. You can call me queen bee, and baby I will. Oh,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我们其实在今天的好奇头条号当中会继续给大家带来最新鲜的资讯啊。那首先要进入今天的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那好奇头条号首先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开心的消息。 什么消息呢？ 那就是日本动画片导演宫崎骏再次宣布复出了。哇， 首先第一反应肯定还是鼓掌，第二反应真的复出吗？ 真的复出。 他听过狼来了的故事吗？ 第三个反应就是老爷子你到底说话算不算数？ 对，算不算数啊？ 因为这已经是宫崎骏的第几次复出了， 很多回， 第七次。 每次都说我要复出了啊，然后大家等着这个新的作品，然后每次都出不来。 对，没错，他目前呢是在早稻田大学去参加一个纪念文学的大师夏目漱石的一场讲座当中和大家宣布的他的最新的新作，名字叫做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这回名字想好了。 对， 然后内容想好了吗？ 然后原文叫做君不拉不拉呱呱呱呱呱呱呱呱。那故事呢是改编自一个作家叫做吉野原三郎在1937年的时候发表的一个同名小说。那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的小说是出版于80年代，迄今是深深的影响着整个日本的这个文化。这故事讲述的是一名15岁的少年叫做小哥白尼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事情，那这些事情给他带来的启发也给他带来的冲击。比如说有一天小哥白尼在学校看见一位一名什么， 没事儿，不好意思我打断你一下，想哥白尼的故事讲之前我想回复一下咱们直播间的朋友。直播间有一个朋友叫做星星点灯，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叫慧慧，他们俩形成了互动，一直在商量星星怎么不播了。 就是我一直在想星星是哪一位主播。我们节目叫微微一笑哈，没有一位主播叫做星星，有可能是咱们台的其他节目。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有很多档节目全天在这个花椒直播上面也会同步的视频直播啊，你可以关注一下你所关注的这位叫做星星的主播是哪个节目的。 其实我就是星星。 脸呢？脸为什么不一样啊？ 观众喜欢谁我就变成谁。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节目其实也挺好玩的。咱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我是珊珊，他是水水，听起来和星星是不是也差不多？ 很像啊，你看珊珊、水水、星星听起来就是一类人。 对呀、啊、都是大自然的事情吧。 对啊，没错。 好，小哥白尼的故事。 对，稍等一下，我找一下那个名单。 你小哥白尼发现了星星，对不对？ 这个8008 Verona Lisa Sunshine 基因那点事儿是泡泡啊，你们在哪儿？来和我们互动一下。还有 点名了 那个 water 淡蓝色，好吧、嗯、赶紧已经点名了，好吧，赶紧出来了。 还 Verona 点了吗？ Verona 点了，对。饭饱快乐女孩。 哎呦，将军来了，好久不见，将军早上好。他说山山水水、嗯、早上好。 早上好。 我要把将军的名字也记上去。 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平时冒泡的时候呢，虽然要积极主动，但是要慎重，因为水水莫名其妙开始了一个记录经常互动的观众朋友的名单的习惯。他要开始点名。 将军早上好。 谢谢将军， 还送了一个女神。 谢谢、啊、 我们继续来聊宫崎骏的这样的一个消息。 嗯， 那比如说有一次小哥白尼在学校看见一位名为山口的同学被戏弄，然后霸凌一位家境贫寒的同学啊、嗯、然后呢就是这个山口去霸凌这个蒲川，然后呢原因是因为蒲川总 好理一下人物关系啊，山口霸凌蒲川，就是山口欺负蒲川的意思。 因为什么呢？因为蒲川的身上总是会有一股炸豆皮儿的味道 啊啊，多好呀。会勾起山浦的这个是叫山浦吧，他的馋虫是吗？ 山口 霸凌 然后有一位叫做北建的同学挺身而出、嗯、然后小哥白尼就把整段过程和感受都告诉了舅舅，然后小哥白尼和舅舅的对话当中呢有很多的小的细节，有着很多的讨论， 嗯， 于是就构成了这本书。 嗯，明白了、嗯、所以宫崎骏大师是希望根据这本小说改编成他的新的作品。 对，没错。那今年初的时候其实吉卜力已经证实，就是宫崎骏已经开始招募新人了，制作他的动画的新片、啊、所以说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宫崎骏再次出山，看看这次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好的。 因为宫崎骏现在已经他是自黑泽明之后第二个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日本导演。 哦，是的。来吧，我看到了 Verona 也来了，说 Verona 说早上好，早早早早。还有张家旭温柔的微微说山山水水早，早上好家旭。 早上好家旭。好的，我把你加进去。 你加进去吧，因为我好像是第一次跟家旭说话。 我也是、没关系的，只要出现在这我们就加进去，好不好？ 好的。太吓人了。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宫崎骏他会出新作品我会非常非常的期待，尤其他如果真的出的话，我相信宫崎骏大师有很多作品是映入到我们的童年、我们的青少年，然后以及我们的成年的世界的。然后他七次复出说我要出新作了都没有真的出成，他如果这次真的出，说明 他出成了，他出成了。 然后呢 基本上很多次出山都是要出新作的。 出了吗？ 他只是每一次 啊都说我出完这个我就不做了、是吧。 因为吉卜力运营的情况确实有点差 啊、吉卜力是他的工作室对不对？ 对，然后他儿子呢我觉得是没有接过他老爹的这杆枪。 所以就是还是挺心疼老爷子的，但是心疼的同时我也觉得很开心，因为谁也不想宫崎骏闲着、对不对？ 对呀、开动大脑好吗？既然这么厉害就好好的为咱们创作出更多新的作品了。 因为他那个动画的那个整个制作过程他还是强调要手绘， 哇， 所以他其实实际上不是特别依赖就是电脑的整个的技术和 制作团队， 所以他就真的是要一笔一笔的画，然后他的团队就得一个一个景一个一个景的搭、所以就还真的挺难的。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是大师的原因嘛， 没错， 对不对？ 宫崎骏之后我们来看一下《银翼杀手》啊。 《 银翼杀手》其实实际上迎来了就是他开就是上映的第二周，然后呢所有的影迷其实都在讨论它的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票房，一个是口碑。目前来说《银翼杀手》的票房并没有达到预想当中的那个 就是成绩。 哎，《银翼杀手》你是看了对不对？ 对，我看了。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看的。 讲的是什么剧情啊？这把？ 《银翼杀手》讲的就是在30年之后，人类已经可以制作那个复制人了， 克隆 人。然后呢，人类就把 这些复制人肯定有了思想感情，对不对？ 类似吧，就是人们把复制人生产出来以后，就把他们作为劳动力，然后去奴役他们，让他们就成为人类的奴隶， 为人类工作。 对，为人类工作。但是出现了很多很多的伦理问题，所以说就是政府就禁止这叫泰瑞尔的公司继续生产克隆人。然后在之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科技的发展，然后呢就出现就是新一波的克隆人。然后呢，因为旧一波的克隆人，因为人类当时已经在太空已经开始探索了嘛，有很多星球都已经可以生活了，然后人类呢就把老一波的那个克隆人当时就派在了各个星球去做奴役，做奴隶。然后新的这波克隆人出来以后呢，有一种职业叫做银翼杀手，就叫做 Blade Runner。就这种银翼杀手，他们就是要有一个任务，就是要去杀掉特定型号的老的克隆人，因为人类不想把他们留下来。 明白了。 然后在一次执行任务当中呢，这个高司令所主演的这个男主角就发现了一个箱子，然后那个箱子是一副克隆人的骨架，然后惊讶地发现这个克隆人的女性的骨架，它出现了生产的痕迹。 天哪！ 所以就是克隆人可以就是生宝宝了。 可以自己繁殖了是吗？ 对，就是可以自己繁殖了。然后 是谁？谁是他的爸爸？是谁干的这件事儿？ 他的爸爸是个人类。 天哪！ 然后就以此就展开了一段还挺有意思的故事。它其实是改编自一个小说，这个小说是原名叫做《仿生人会梦见电子奶牛》吗？ 哇哇，好长的名字。 对， 而且没听懂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科幻的名字了。但是其实克隆人好像并不是现在特别最潮最硬的话题。 是的，因为很多电影其实都是以克隆人为这个主题的，对不对？ 对，但是《银翼杀手》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其实我个人觉得最好还是看 IMAX 会比较好。 但是好像《银翼杀手》这次上映之后，它的口碑和反响并没有那么好，我觉得。 对。 就身边人没有成群结队、呼朋唤友的要去看《银翼杀手》。 对。 为什么呢？ 我觉得一方面是它的题材 就没有那么硬，对不 对？ 对。 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整个的故事架构不像其他的科幻片就是那么的激动人心，它的高潮其实并不多。 明白了。 所以说它其实实际上是 那很适合你这样的老年人去看啊。 对啊，我都是端着茶然后 保温杯，保温杯泡枸杞。 对，然后我还拿着两个球在手上转着茶。 拎鸽子没这回。 鹦鹉那《银翼杀手》到底能不能取得他预想当中的这个30亿或者50亿的票房，是非常非常值得去等待的。但是目前来说的话是不太可能了。然后在美国和在欧洲，他的这个整个的口碑也并没有达到他预想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我觉得电影好坏，大家要自己亲自的去看一看，好不好？那在直播间当中，将军说水水记名单有什么用呢？叫你们起床啊。然后 水水现在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哎，将军我让哪是泡泡啊。哎呦，达菲你们都在吗？他现在养成了挨个点名的习惯。 没错。那一首 We Are Young 送给大家，这里是微微一笑陪伴大家的每一个早晨。 Give me a second, I need to get my story straight. My friends are in the bathroom, getting higher than the Empire State. My lover, she is waiting for me, just across the bar. My seat's been taken by some sunglasses, asking my mascara. I know I gave it to you months ago, yeah. I know you're trying to forget.Between the drinks and the sadder things, hold my apologies. You know, I'm trying hard to take it back. So if by the time the bar closes and you feel like falling down, I'll carry you home tonight.Burn brighter than the sun. should find ways to fall apart. But my friends are back, so let's raise a glass.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的一组资讯很有意思啊，就是来自马斯克。大家都知道马斯克吧？ 马斯克是哪位马斯克？ 就是特斯拉的老板 啊、哦 嗯。然后他不是成立了一个公司叫做 The Boring Company 吗？无聊公司。嗯。然后前段时间，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持续的有报道他在洛杉矶挖隧道这件事情。然后目前呢，这件事情有了新的进展。 持续报道那段时间我不在，对不对？ 爽爽也就是对他说了，就是关于这个无聊公司啊、嗯。然后按照工程计划，就是500英尺，只是给该公司今年的8月份提交2英里隧道的一个小的部分。嗯、那整条隧道会位于洛杉矶的第120大道的地下，连接着 SpaceX 总部的停车场和交通主干道的霍桑大道。嗯，那其实实际上在马斯克的这个构想当中啊，公司的终极目标是为人口密集的大都市的地下去建立一个立体贯通的高速道路网。嗯，那形式是类似于地上的高速公路和立交桥。嗯、 好像是我有印象了，咱们节目很久很久以前其实就报道过这件事情， 对 吧、嗯？那个时候他好像有这种计划，现在是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无聊公司还没有想好具体怎么赚钱。嗯，第一个可行的方法呢是销售自己改良过的隧道挖掘机 The Boring Machine 无聊的机器，然后每台的造价呢是数百万美元。 嗯， 但是在挖掘的这个领域呢，它还需要和德国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已经是取得行业领先，和这家公司去做一个竞争。 他难道不需要考虑跟中国的新东方竞争吗？他是不是忽视了我们民族的力量？ 新东方有挖掘机吗？ 不是学挖掘机到新东方吗？哦，到蓝翔。蓝翔技校是吗？ 我说你俞敏洪师兄真的是满脸问号，说咱们什么时候搞过挖掘？ 还有那个厨师学校也很疑惑，什么时候有挖掘机炒菜了、嗯、是吗？哦，其实是蓝翔技校。 对，也要和兵马俑去做竞争。 为什么？ 因为他们每天都在挖掘啊。OK， 那第二种方式呢，则是交付成套的地下路网和配套的设施，类似于就是地铁项目的承包方。 就比如说是跟一个城市合作，这个城市需要一个这样的地下路网， 对， 嗯，他可以去帮他们去进行研发设计以及最后的发掘。 没错，那以纽约为例，这座城市的第一条地铁是在1904年的时候通车的，嗯、已经100多年了啊，113年了。 嗯、 那到了， 最喜欢算数哦。 我算一下， 算对了， 1910就是六年，然后2000就是60。 好啦，够了。跟大家说一下水水算数的习惯。然后有一次，是干嘛呀？上次聊到了那个世界鬼王辣椒，世界上最辣的那个辣椒，就是当时出现的那个最辣的辣椒是220万辣度的单位。然后另外一种咱们平时常吃的小米椒的辣度是1000，然后水水就算，哎，这是多少倍啊？220万除以10除以100，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算的，反正最后还是算出来了，是2200倍。嗯 ，OK。然后现在呢，他们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经济层面去讨论的话，就是开车的人群是比公交、地铁一族更愿意以高价格的方式来出行的。 嗯， 他们愿意以这个方式来买单。 嗯， 所以说，如果这个无聊公司的地下网络的平均造价能够低于洛杉矶的地铁的对应成本，那这个看似异想天开的项目就真的是有可成功的可能性了。嗯、那同样的方式也是在纽约，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 新的纽约地铁现在造价高达每公里是22亿。美元、是世界上目前最贵的地铁项目。那洛杉矶其实实际上虽然没有纽约那么贵，但它同时也是世界上非常非常昂贵的一个城市啊，生活成本很高。 他刚才说的是坐地铁的人更愿意支付更多的这个出行成本。 开车的人 啊、 开车的人。所以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想把这个地下路网的这个整个的成本摊到开车的人的身上。 怎么摊？没有懂这个逻辑，就是他建地下路网的成本如果低于地铁的成本的话， 对， 然后开车的人就会改变自己的出行方式吗？ 就是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他建造这个就是地下路网的平均的造价能够低于新建地铁的对应成本的话，有可能就可以不建地铁而建路网了。 对、 是这个意思。 好， 反正洛杉矶的地铁也没什么，就是真的没提供什么便利。 就是地铁而已是吗？知道地下有车在走。 我真的非常非常有非常深的体会，因为我在 LA 玩的时候就没有开车嘛，我自己不会开车嘛，就是我不是特别喜欢开车。然后我坐他的那个公共交通真的特别差。然后洛杉矶的人会问我说，哎，为什么你要坐公共交通呢？你们没有人坐公共交通的。 他们平时干嘛？打车或者是开车是吗？ 开车，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开车。 我好像就是上海的公共交通似乎做得很好， 超级棒， 是吧？因为我上一次去上海的时候，我平时不爱坐公共交通，因为女孩你知道，一个是有的时候你穿的可能高跟鞋啊不愿意多走路，然后第二个就是有的时候人很多你会觉得有点挤，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顾虑，所以一般情况下我在陌生的城市还是会直接打车为主。然后到了 城市里 熟悉的角落里，以前我们那个直播间加了 KTV 的系统，亲爱的朋友们。要跟大家说，我们节目呢有一个就是伴侣，是我们台的另外一个节目，叫做挑战新歌声。这个节目是在下午的4:00播，会请一个 APP 里面的歌手或者是一些市面上的歌手来节目里面去推荐自己的歌曲，然后演唱歌曲。所以我们直播间里加了整套的 KTV 系统。我开会的时候领导说各个节目可以进行适当的运用。我跟水水就想，我们俩怎么运用呢？等我们研究透了你们点歌，我们真的用这个专业设备给你们唱了，好不好？然后刚说到上海的那个交通系统，我本来想打车，我去上海的时候朋友跟我说，你不要打车了，你坐地铁来就好了，地铁很方便的。 对， 他们说上海的地铁建得很好， 真的很方便，因为它地铁很密集，就你到哪儿就出了地铁可能走个5分钟就能到。 而且好像很新，整个设备都很好。 在这里要表扬一下张家旭同学，他说他每天早上6点都是准时起床。 是的，太厉害了。 同样也是欢迎我们的一位很可爱的老朋友啊，彼得洛夫小郎，他说，哎呀，经典组合终于回归了啊。他说我珊珊姐冷不丁的就来个机灵，吓我一跳。吓 吓着您了，对不起。经典组合是不是应该喊一下那个经典口号啊， 叫什么来着？ 山万水千山总 是 情，点个关注行不行？ 那今天送给大家，这里是微微一笑。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翻滚朋友圈。 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那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违约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谁做他又爱着他。哦，那些年 时间八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黄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那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所以要介绍给大家，除了您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房间，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在花椒直播已经来了，我们的故事，这位朋友，你是我们的老朋友对不对？ 我觉得好像不是，他有可能是新的来拉生意的。我认真的瞅了瞅。祝你生意兴隆，好不 好？ 好， 祝你生意兴隆。 对，我看到其实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上面呢，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打招呼了。刚才达飞说了，说这个山山水水早， 早上好。 还有韩傲严嵩说山山水水早上好。 哇哦，这个季节，你的季节马上要来了耶。 马上就是他的季节了。以及月宁说珊珊我来了，还有陈旭说珊珊还是珊珊还是珊珊啊，他是把咱们那个山山水水的珊珊，山水的山、嗯、还是我本来的那个珊珊，还是王字旁的珊珊，说水水你还记得我吗？ 他叫 就是为了看你才关注982的我、嗯、我要把这个事实再告诉珊珊一声。让你看看个够好不好？看个够 叫什么名字啊？ 陈旭。 陈旭、嗯、OK， 陈旭你好。 他不记得了、嗯、谁？关注这样的人有什么意思？还不如关注我，我一定记得你。 我跟你说，你 flag 立在这儿。谢谢陈旭对我们的关注啊，也是希望你能够每天早上一起陪伴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我总感觉我和珊珊不是我们在陪伴大家，而是大家在陪伴我们。 我们真的很需要大家的陪伴。我们是两个很容易孤独的宝宝。还有在花椒直播，包括承诺碎了一地这位朋友发了一个这个两个偷笑的表情、嗯、哎，好像是第一回来， 嗯， 对吧？我觉得好像月宁可以记在你那个名单里面。 还带你这么提醒记录的呢？什么月宁是吗？ 对对对对， 月宁， 喜悦的月，安宁的宁， 记下来了已经。 他在花椒直播的名字叫什么？我有点忘了，但是他有对应的，他会两个平台同步互动。 好好、哦，我知道了。 跨时空互动。 那今天就是泡泡啊和 Water 大蓝色还没有来， 对 ，Lisa 也还没 有来的时候要点名批评。 哎，我做一个签到表格好了。 会不会太严格、啊？ 研发一个小程序，每天早上粉丝那个签到的小程序，是不是？ 嗯， 好吧，来跟翻滚朋友圈分享大家的第一条消息哈。其实这个消息我觉得跟可能一些在工作的年轻朋友有关系。为什么呢？有一位25岁的程序员叫做戴翔，他呢最近是被他新应聘的一个公司通知入职。他入职的时候带了他原来那个公司给他开具的离职证明，然后他这个新公司其实已经完全的经过了笔试，经过了面试，也已经通知他入职了。只是在来入职的时候，他带了这份离职证明上有一句话，让这个新公司决定不录用他了。因为这个入职证明上是这么写的，该员工离职证明上该员工在项目未完成的情况下因个人原因离职。 哇哦， 让他被新公司拒绝了。我仔细的研究了一下，发现他好像离职的这个原因呢也情有可原。他说他以前的这个公司哈，这个福利保障各种不好，办公环境比较差，一直不给员工买公积金啊，说好的增加人手也迟迟没有落实啊。让他感到特别不满的是，就是这个公司其实对这些要求都已经给了承诺，但是一直在拖，他看不到有实现的那一天，所以他就提出了离职。 OK 啊，但是这个公司会给他开具这样一个离职证明。他这个原公司也回应说，我们并没有说假话，我们只是客观的给出一个事实，而导致他现在很难再找到新的工作。我也想跟大家讨论一下，你们觉得孰是孰非呢？因为好像对程序员这个工种来说，没有完成的这个一个固定的项目就离开他的岗位，好像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在业内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去表现你的口碑或你的专业性的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指标，对吗？ 我看过一些职场就是辅导的文章，然后有一个专题我曾经还留意过，就是如何优雅的跳槽。然后那篇文章其实盘点了这么几个你需要注意的事项。然后第一个就是你决定要跳槽的时候，你的先后顺序应该跟谁说？就比如你已经决定换一个工作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是那篇文章建议的，就是说你首先要先小范围的告诉你值得信赖的朋友，当然是要在你拿到 offer 之后，就拿到 offer 之前你什么都不用说，因为那个时候你根本没有确定，你只是确定拿到 offer 之后，你首先要跟两拨人说，第一拨是你的上司，然后第二拨是你亲近的朋友， 只管你的上司， 对，亲近的朋友。然后第二点是，这篇文章强调就是你一定要完成你手上的工作，因为你已经告诉你的上司和你的朋友，你的这个工作伙伴之后，他们就不会再把新的东西给你了， 对， 因为他们知道你要走了， 对的。 但是每一个人肯定都会在那个时候有没有完成的工作，然后这篇文章就说你一定要在走的时候把你的这些工作完毕，你才可以从这家公司离开。然后第三个就是，如果是你签了某些保密协议，或者是你有哪些掌握了这个公司的一些不能够和别的公司来进行分享的东西，一定要注意分寸。而且一定要注意你所在的这个领域是不是有那种，比如说你在这家公司工作完了以后，如果你要跳到另外一家相同类型的公司，是不是需要比如说3个月到半年的一个间隔期。我知道画廊是有这样的间隔期的， 其实就是一个大概同业的之间的一个协议， 对 吧？对， 就是画廊工作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我是拍卖行 A， 你是拍卖行 C， 然后呢比如说这个人在我这工作了以后，他马上要跳槽到你那儿去，我是有权利发律师函告诉他你在半年之内不可以在这个行业工作的。 明白。 所以这也是需要大家去考虑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不管这个公司之前亏欠了这个员工多少，你作为员工来说怎么样，你都应该把手上的这个项目就是在理所应当的情况下做完，如果实在做不完，你就拿着这封离职证明回去找这个公司说明白。 其实我觉得好像对于程序员来说，有一个比较难办的地方在于，他的工作可能还真不是一天两天能干完的，可能也不是一个月两个月能干完的。你可能开发一个项目，开发一个 APP 可能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他或许觉得这样的环境不值得我留恋那么久。这个事情肯定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都有自己的难处，公司也不容易，这个程序员也不容易。只是想提醒很多年轻的朋友，在初入职场的时候做选择的时候千万要谨慎，做变化的时候也一定要思虑周详一些，不要把自己陷入到这种两难的境地。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中国整个内地的工作习惯来说的话，是没有像比如说像英国和美国的那个整个的信用系统的。就是在国外找工作，你真的要拿着上一家的 reference letter， 就他的这个推荐信，你才可以找到好的工作。 然后他一定会打电话去给你，去给你之前的老板去确认你的一些问题、然后如果你的前老板就是非常讨厌你，然后你和他处得非常不好的话，是很有可能影响你之后一直找工作的。 明白。哎呀，所以说就是感觉好像职场好辛苦啊。你记不记得咱们节目是一个求学求职类的节目， 对不对？ 对啊。 但是好像认真的要开始步入工作之后，因为25岁这个年纪其实很年轻，然后有可能是刚刚研究生毕业，也可能是刚刚本科毕业两三年左右，大家对职场还是一知半解，这个时候还是要从最开始的时候就稳稳当当的走好每一步吧。 对， 你等会儿好想放一首不想上班，但是还是放一首好听的吧、就是、咱们节目的观众和听众应该这首歌都听腻了、 就是我觉得思考周全然后行动谨慎之后、如果你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 let it go 好吧 let it go let it go let it go。You're the queen. The wind is howling like this swirling storm inside. Couldn't keep it in, heaven knows I tried. Don't let them in, don't let them see. Be the good girl you always had to be. Conceal, don't feel, don't let them know.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我看到直播间当中今天很多朋友和我们互动啊， 是呢， 我们这个承诺碎了一地同学偷笑了两下，然后洛小可说每天早上都来看的， 是的， 好，那我把你的名字记下来， 好的恭喜洛小可成功的进入了一个大坑，就是水水的每天早上点名的名单坑，好不好？洛小可 名单坑这个名字还不错啊。 嗯， 张家旭说要开始准备工作了，珊珊水水明天见。好的，工作愉快。然后我看到承诺碎了一地，他说其实也总来，只是没怎么说话。那怎么会呢？要一定要多说话呀，对不对？来了又要多说话。 谁说的？ 我开一个说话单。然后我看到可梦雷哥说早上好， 早上好。可梦雷哥关注了吗？雷哥。 然后君说要坚守职业道德，他说的应该就是 刚才那个程序员， 刚才那个程序员， 因为彼得洛夫小狼也是一个程序员，我记得， 对， 是吧？ 所以想问问程序员，如果说你决定要跳槽的话，你是不是大概需要预留1个月到2个月左右的时间来完成手上的工作呀？ 我不知道，也可能跟他负责的具体项目有关系吧。 但是说实话，我真心的是觉得你在应聘一个新的公司的时候，你的很多对于旧的公司的态度会直接影响他对你的看法。 嗯， 就比如说一个公司，他因为这是我听我一个 HR 的朋友说的，就比如说一个公司说我们很缺人，然后你可不可以下个礼拜就来上班，然后他们经常收到的回复就对方说可以的时候，他们其实实际上是会有一个考验的过程。 明白。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如果你还没有辞掉工作，如果你这么快的答应的话，其实他们对你的这个选项是不会太加分的。 明白了。 一般来说，如果对方说不好意思，我还有就是工作要处理完，然后其实是加分的。 有可能也会需要跟对方说，就不要留下这么一个特别可以然后很积极的想要离开原来的雇主来到新的怀抱的这样一种态度。至少说明白我可能需要去跟公司商量一下，而且衡量一下我手头的工作还需要多久去完成， 没错， 这种态度吧。 我也看到了，这是吉他吉他是吗？ 好像是吧。是吗？对， 吉他吉他说很喜欢这个节目，好有活力， 谢谢。开心。刚才看到了 A 和 B 问也关注了主播哈，然后那个还有君 B15A3 发了两个握手，都是平时很少看到的朋友，也谢谢新关注的朋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呢，也请点击关注。冰淇小苹果说这个创意好，可以听到你们的声音，也可以看到你们的直播。是的，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有很多方式跟我们进行互动， 对啊。 包括信海729也关注了主播，谢谢你们。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击关注，这样每天早上直播的时候呢就可以不错过了，好不好？还有宁波华哥都是刚刚关注的新朋友。 其实说实话，大家有的时候特别喜欢看放歌的时候我们俩都在干什么。 是吧。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俩有可能在看下面要讲什么。 但大多数时候我们也还是要在自嗨。 如果下面已经这个想好了想什么，就可能会在自嗨，对不对？ 没错。 水水因为昨天就是去 party 了，对不对？ 没有。 OK。 你妈妈在看节目吗今天？ 妈，我真睡得很早。 因为你9点就跟你妈说你回家睡觉了是吗？好了啦，告诉大家一个， 但昨天大家都很开心了，可以看到很多奇装异服的人。我昨天看到有一个就是微博上晒出了，就是昨天有一个公司面试， 我看到了， 对，就有两个工作人员打扮成僵尸， 对，就是僵尸太监的那个造型，对不对？ 黑白无常的感觉，好像有一种。 好吧，咱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哈。如果大家最近这两天没有好好去玩耍的话，在北京的朋友呢，在这个月可以选择去一个地方玩耍。这个地方是在哪里呢？在北京的密云智慧谷。玩什么呢？他们要举办第7届中华蜜蜂歌蜜文化节了，是在11月4号到11月26号举办的。有时间的朋友呢，可以约上3-5好友一起去体验一下，可以去研究研究这个蜂蜜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呀，还有很多其他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的过程，比如说制作手工蜜皂啊等等等等。 对，我有告诉你，现在每天早上我都会喝一碗温温的蜂蜜水。 OK。 祝你老长命百岁，寿比南山。 蜂蜜对于其实我们的人体的健康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帮助。 那当然了。 所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密云区石城镇黄峪口村的这个智慧谷景区会在11月4号至11月26号去举办这样的一个蜂蜜文化节。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那边顺便也看看枫叶，对不对？然后那边的风景也很棒，然后也了解一下，就是蜂蜜作为一个饮食文化，到底对我们的生活和对我们的健康来说有什么样的积极的作用。 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蜂蜜的这个制作过程哈，其实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歌蜜。 对。 哎，是不是大家应该很多朋友都可能知道，就是这个蜜蜂辛辛苦苦的酿了1年的蜜，这个蜜会每年一次，大概在霜降这个节气之后，由我们这个养蜂人亲手把它们全部割走，然后再分给我们吃，我们就要结伴一起去看一看这个大快人心的过程。 我感觉你讲的会去被蜜蜂蛰。 没有，真的是每年一回嘛，歌蜜的传统的那个过程。包括其实我对这个活动会比较感兴趣呢， 就是全世界的蜜蜂最生气的那天， 对，霜降之后的某一天。因为一年割一回，然后我比较感兴趣的这个活动是它会有一些关于蜂蜜的冷知识。我还挺好奇的，你知道吗？包括我今年去年元旦的时候不是去澳大利亚玩，你记得吗？在 塔斯马尼亚岛就是被我列为这个一生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的前十名的一个地方。其中有个叫做蜂蜜农场 Honey Farm， 然后那个农场其实特别特别可爱，它进去是一个商店，可能摆了数百种的蜂蜜的那个口味，我尝了数百种，大概可能有数百种都很难吃， 对， 也不知道就是它为什么研究出这么多的蜂蜜口味。但是它特别有趣的一点就是在整个商店的外层外部都是那种透明的玻璃建起来的，然后可以看到整个蜂蜜去繁衍然后去制作成蜂蜜的过程，也是向小朋友去演示到底蜂蜜这种东西是怎么样生产出来的，蜜蜂这种物种他们是怎么样去生产和劳作的，我觉得特别有趣。 对，所以在这个密云区的智慧谷的这个蜂蜜的文化节当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蜂蜜的知识的介绍。 对的，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就是各种各样的蜂蜜不是酿造的，对吧？ 对， 蜂蜜的整个的这个生产的产生的过程。然后呢大家可以去那边吃吃喝喝的，是一个好去处啊。所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是微微一笑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我们也是欢迎大家能够在这个早上陪伴我们，好不好？ 好的，我看到了阿郭发了一个这个朋友圈不是朋友圈，发了一个留言说静静， 他可能是觉得蜂蜜想就蜜蜂想静静吧， 还是说让咱俩静静啊？ 我们俩静静，好，那我们就听一首歌吧，来自陶喆的《沙滩》。 新朋友关注了我们，Johnny 还有 Paul 都关注了我们，包括你要不要更正一下 要更正一下， 对不对？ 刚刚我们说人家是吉他的这位朋友， 其实在两个吉他中 间，要先解释一下，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名字呢，是一个 波浪号， 然后一个吉他，中间有一个汉字，但是我们看起来远远有点灰，刚才就没有看清楚。 对， 然后是一个波浪线，然后是三个那个雨点，然后又是三个雨点， 对， 对不对？水水念了吉他吉他，但是他好像提出了极大的异议。 对，人家是捻了，对不对？ 啊、 这个字念捻，然后是水无波，是这个意思吗？ 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然后是捞取这个河底的淤泥。我们认真的查了一下，欢迎捻同学。 好的。这好像听起来还不如吉他吉他好听呢。 欢迎撵 啊，小撵，你看看你更喜欢被叫什么名字好不好？ 嗯， 来吧，撵哥，你觉得怎么样？ 谁要做你哥？ 撵哥啊，撵哥跟你分享一条消息啊， 嗯， 跟你分享一个现实版的女儿国好了。 嗯， 她在巴西，叫做。 然后对方说她是女孩。 到底能不能？ 你怎么就确定撵 是 撵 哥呢？是吗？ 嗯， 看他说吧，我猜是男孩， 嗯， 好不好？ 我估计你猜错了。 嗯，好，等他公布答案的时候，快速跟大家分享这个女儿国啊，在巴西的一个小镇叫做诺瓦德科德罗小镇。 嗯， 它是位于巴西西南部的米纳斯吉拉斯州。小镇呢，大概只有600多个居民，而且有趣的一点是，99%是女性。 99%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如果有1000个人，只有100个男生。哦，只有10个男生。 是的。 嗯。 嗯。 天哪，那这真的是女儿国哎。 对呀。 所以这儿的女孩都要外嫁是吗？ 嗯，是的，而且特别有趣的一点就是99%是女孩，而且还都是20岁到35岁之间的年轻漂亮女性。 我的天哪，男生赶紧去啊！ 抓紧时间啊，不要停留啊，马不停蹄啊， 对 不对？中国 的旅游公司赶紧策划呀，还在等什么？ 加油！于是呢，这个镇就被称作是巴西的这个女儿国。 嗯、 这个镇呢是形成于19世纪90年代的。据称，当时当地的一个女孩叫做玛利亚，被迫嫁给一个不爱她的男人。3个月之后呢，就勇敢地离开了她，却也因此被教会驱逐出城。 嗯、 后来她来到这个小镇，和一些因为其他原因被放逐的妇女一起生活。她们下决心不再受男人的统治，为自己争取权利，于是便开始自己当家做主，并且不再让男人当家。 但是问题是，你得考虑他们就是要持续的 繁衍的问题，是不是、嗯？他们其实也是有男人的，只不过男人都在这个外出打工、 okay. 只有周六日的时候才会回到镇上。那儿子们呢，在满18岁之后呢，就会被送出小镇。 所以男生其实也没有必要去了，对吧？其实他们很多也都是结了婚了， 还是有单身的，是因为他们如果生出儿子呢，满18岁就会被送出小镇嘛、 嗯， 就是没有其他的男子会被允许住在小镇上。妇女是完全负责生活的这个方方面面，包括农业种植还有城市规划。 不会很单调吗？ 谢谢你关心他们的生活好不好？但是这个镇上的单身女孩也会觉得跟水水一样的这个感觉，就是太单调了。他们最近呢，有一个女孩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征婚启事，也开始让这个小镇慢慢的被人们知晓。那这个小镇的单身女孩能遇到的唯一的男人，都是已经结婚的，或者是与他们有亲属关系的。他们都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亲吻一个男人了，他们感受到很寂寞，于是开始全球征婚。 于是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小镇。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镇是在 巴西西南部，很长的名字，大家请记好，叫做诺瓦德科德罗镇。 诺瓦德科德罗镇， 巴西语念作 Novia do Clube。 人家用葡萄牙语了，巴西没有巴西语。 Novia do Codru， 葡萄牙语。 好的，葡萄牙语。 OK， 那在这里要送给大家一首梁静茹的《南海姑娘》。 呦，好嘞。 我们进入一下的朋友，这个 微 微关世界。 灿烂，每次星月弯弯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拉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长春，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第六感非常准确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有着直觉的水水。 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什么是第六感，大家是第六感特别准确的人吗？在这之前呢，还是要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哈。 嗯嗯，说呀。 介绍啊，两个互相推活的主持人，一人一句， 这甩锅侠， 一人一句。 那大家可以知道，我们的 FM 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大家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您可以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房间，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房间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 嗯，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关注，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情况了，还可以发送图片和文字跟我们进行互动。 没错，那欢迎蒋璇 Sunny 来到我们的房间，他说主播早上 好。早上好，爱你哦。 嗯，也再次欢迎和感谢您和我们一直的互动。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来 脸听起来很像一种奇怪的鱼，你知道吗？要不要考虑你给自己起一个昵称啊？脸坤同意了吧？ 吉他脸， 脸吉他，小吉他，脸脸，都行，你自己选一个好不好？ Okay， 那也是欢迎在直播间的朋友们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是的， 六感这样的一个话题。 哎，刚才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其实还有朋友跟咱们打招呼啊，就虽然那个月宁说了说我呢还没有注册花椒，我只是在微信公众号里看节目啊，我们会不定时的回来跟你进行互动的哈。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叫做鱼香 Rose， 鱼香玫瑰， 鱼香 Rose 经常来这个直播间。 哦，是吗？ 对，我见过他好几次了。 他说起猛了，第一次看见你俩，早上好。你第一次看见我俩吗？ 我怎么记得好像见过鱼香 Rose？ 那可能是见过你跟爽爽， 可能是， 对吧？ 嗯， 哼，我才是他的原配。 好胜心咋又这么强呢？ 莫名其妙的开始争原配。 对。那今天聊的这个第六感的这个话题，我觉得珊珊还是有很多第六感的。 我准吗？到底 很准。 我后来发现其实我好像不太准。 一般你第六感比如说你早上会迟到。 这事儿好像跟第六感没什么关系吧。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今天聊的不是那种神乎其神的那种，就是胡说八道的那个第六感啊。我们今天我和珊珊聊的是，其实建立在一些科学和心理学研究上的一些第六感和直觉的这个话题。 嗯， 所以说就想问问大家，什么时候会让你觉得你的第六感很准？ 嗯。咱们要不要先来定一下，就比如说给大家一个提供参考，比如说在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什么叫做直觉，什么叫做第六感。好， 我们就先我们两个来说一说，就自己在生活当中突然出现的第六感瞬间。 或许对我来说，第六感肯定是你没有一些特别准确的事实依据，对吧？但是你觉得你做出了一个判断，而且这个判断跟最后的结果很像， 对， 通常还不能是一件特别具体的事情，也是那种莫须有的靠感觉的事情， 对， 可能就是感觉你不爱我了吧。 就比如说最最经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就是突然一下你觉得眼前所发生这一切曾经出现在梦中， 是吧？哦，我经常有这种情况。我经常有这种情况，而且其实有的时候不是现实里的情况跟梦里很像，有的时候是你觉得我曾经梦过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特别可怕，你知道吗？我这几年我再也没有梦见过那个场景了，大概是在三四年之前有一个梦境，我到现在都记得，就是它是一个类似郊外的那种感觉，然后周边全都没有人，但是有一栋白色的房子 ，OK， 那栋白色的房子是属于那个会有窗台的那种，不是像完全的板楼，然后是一个矮房子，有点类似小别墅，但是没有别墅那么高级和奢华， okay. 就是一栋白色的房子。我总梦见我站在那个窗台上等人， 哇、wow. ， 梦见过好多回，而且其实第一次梦见的时候，我心里想，好奇怪这个梦。然后可能再过个也没有很近，再过个三四个月，我又梦见这个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在梦里除了觉得好奇怪，还会觉得似曾相识。然后等你醒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什么意思？怎么又梦见这个画面了？我就会想，这可能 是不是结婚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做过这个梦。 好像跟结婚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因为我在就是等一个老公之类的这种感觉，是吗？这事儿好像跟那个我的情感状态关系不是特别特别大，因为三四年之前嘛。 OK， 反正我觉得这个梦境我觉得挺神奇的。 是，而且其实说实话，我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会碰到这种情况，就是突然一下你觉得这个人和这个场景就是见过，而且曾经经历过，然后你知道即将会发生什么，然后它突然就真的发生了。 你这个太可怕了啦！怎么还能够即将发生什么？如果这样说的话，我有一个经验，就是我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强烈的直觉，比如说大家会喜欢猜你是什么星座的，咱们就是比如说你猜你的生日，我大多数情况下我是不主动猜的，因为也猜不准嘛，你不可能任何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或你都能猜得准确，对不对？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主动说，哎，你是不是几月份出生的？ 对， 然后当我主动说的时候，十次有九次是中的。 哇，那你猜我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看了一下，看不出明显的性别特征。 这地方得凭直觉是吗？ 是真的，我会发现，就你知道我后来发现为什么会准吗？是觉得这个人身上流露出的一种气质，跟我已知他的具体情况的某个朋友实在是太像了。 明白。 但是我会经过那个搜寻的过程，刚开始会觉得，哎，这是一种熟悉的气质，这是一种熟悉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哪怕那个停顿的那个感觉，说话的停顿，说话的语气语调都很相像，我就会想是像谁，像谁，像谁。然后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就是努力想的时候，就是突然联系到，哦，是像这个人，而这个人是这个月份出生的。那好，我就问你是不是这个月份出生的，他会说是，就这种时候我就会哇，就会加深那种对这种事情的明确的一个印象和感受，这应该算是第六感吧。 你知道吗？就是真正的第六感，我们也称之为就是 intuition， 直觉。 然后呢，直觉。然后它是指什么呢？它是指一种不使用证据、实验、有意识的推理，或者在不明原因的这个情况下迅速出现的直接的想法、感觉、信念或者偏好 啊。 这是心理学当中关于直觉的一个其中的定义。然后它还包含几个这样重要的特质。第一个是迅速出现在大脑中，未经思考， 第二个，我们意识不到它的深层次的运作的机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强烈的实现的动机。我给你举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吧，就打麻将的时候，当你 怎么着？您缺妖姬吗？ 不是，打麻将的时候，就比如说两张牌，其实打出去你觉得差不多概率是一样的， 你就会知道哪一张放出去会点炮。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就是靠一种直觉，因为你会感觉到说接下来会来的是什么牌嘛，对不对？然后你就会把它打出去。我觉得所谓牌运好的时候，应该就是直觉准， 那个感觉特别对的时候，是吧？ 就你缺什么就来什么，然后你知道该怎么把这个牌再打出去。 其实我觉得好像是因为经常打麻将的话，你会找到其中的某种规律。可是这种规律因为比较随机，或者是我们并没有去研究它的统计学上的一些原理，我们并不能用这个准确的言语表达出来。但是人体是一个很高级的这种存在，它会感受到这种规律，然后并且用直觉这种方式来解释。实际上不是直觉，我觉得是一种规律，对吗？ 但是有直觉的部分， 有直觉的部分， 因为你是不会太靠经验来判断这件事情的。就有的时候你打出一张牌去，其实就是直觉。因为你用经验也好，你用所有的东西来证明也好，其实两张牌打出去都是一样的。那你这时候怎么选呢？ 对，要看看其他人可能会不会被点炮啊。到底会不会打麻将啊？你看看底下的牌还有几张，你要那张会不会来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两张都有可能点炮啊。对不对？ 那就点兵点将嘛。点到谁就出谁。 打他不打他，打他 不打他，是吗？ 打他不打他，就是我给你准备很多 花。死三的和鬼都会就是把你催死，好吗？赶快出牌喽，出牌喽。高啥子嘛。对不对？不妨问一下大家这个小问题哈，就是在生活中哪些小瞬间，你觉得是可以依靠直觉来判断以及做出这样最后一个选择的？ 没错，那也是给大家一些时间来考虑。我们接下来这首歌很应景啊，名字叫做 Ghost。 What's your ghost? The ghost that you wakes me away. My friends, had you figured out? Yeah, the soul that's inside of you. You tried hiding another you, but your evil was coming through. These eyes sitting on the wall, well, they watch every move I make. My life living in the shade. Your cold heart makes the spirit shake. I had to go. 带你去旅行问的这个就是千古难题啊，为什么主持人要戴帽子？ 哎，咱俩把一二三同时回答看看是不是。首先我是三个字， 我那我也三个字好了。 好的， 一二三， 没洗头。冬天的时候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办，你知道吗？我觉得进入冬天有个非常重要的标准，昨天咱们俩聊的话题不是冬天来了的迹象到底是什么吗？我忘记说一个很重要的标准，那就是洗头这件事情 越来越难了。 晚上的时候你会想，哎，要不今天别洗了，反正也没有很脏，明天再洗吧。早上就想，哎呀哎呀，来不及了，晚上再洗吧。晚上就想，哎呀，好冷啊，睡觉吧，明天再洗吧。 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星期洗一次， 也不会那么久啦。两个星期三次。 两个星期三次。你的头是可以生产油了是吗？ 没有，大概三天一次。 okay, 差不多 okay, okay, okay, 今天是第三天了，明天就会洗头了。 嗯， 玩那说没洗头，但是带你去旅行还会说不可能啊。为什么不可能啊？ 在 你心里。 我推你看好不好，你看你就没有洗头。 我不给你看。来，水水你再看一遍啊。还可以还可以，只是有点扁而已。 OK, 那我洗蛋吧。 那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主要是那个水水这个粉红色的小帽也还蛮好看的嘛。 嗯， 对吧？ 我还专门搭配了一个紫色的衬衣。 嗯， 你有看到我就是很用心的搭配。 OK, 嗯 啊，咱们看到了今天那个聊的话题是直觉的话题。我说那说一般呢我会逆反我自己的直觉。这个选择还是挺有趣的，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直觉不够准确，对不对？在生活当中你会用什么来判断，就是用直觉来判断一件事情？ 我特别特别靠直觉的人。 比如 说这个人我要不要再和他继续相处。 嗯， 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一种直觉。就是我其实实际上不太会就是根据很多很多事情然后就仔细的去分析一个人。就是基本上我认为我现在处的特别特别特别好的就是很长久的朋友，都是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有一个直觉说这个人我要成为他的好朋友，或者说我们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 你怎么第一眼看到我的时候想了这么多事情？好害羞。我都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怎么着？那请问我是靠长久的相处靠人品征服的你吗？ 我觉得你是靠我的计算吧。 你都计算了些什么呢？请问语音水 计算一下你的体重啊， 怎么着 呢？身高啊， 我的体重会压死你是吗？如果你不跟我当朋友的话，我会怎么？我会欺负你？我会踢死你吗？我会。 开玩笑了。我觉得我在生活当中其实是一个很靠直觉生活的人。 我觉得好像跟相处这件事情有关的，比如说恋情这件事情，很多时候可能也是靠直觉来判断的吧。 哇，带你去旅行说他天天都洗冷水头，哎， 哇， 好厉害。 真的假的？ 好厉害好厉害。 我不相信，麻烦你拍一张照片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九八二魔力工厂上。 看一下是吗？ 对，接着水龙头洗的那种。 所以说大家如果你觉得你在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靠直觉生活，就是很相信直觉也很遵守直觉的人，给我打一个一好不好？ OK, 我们在直播间当中的8008 Verona Lisa Sunshine 今年点事是泡泡 Water 淡蓝色范宝将军快乐女孩嘉旭彼得洛夫小狼月宁若小可吉他碾，好吧，你们看一看自己是不是一个就是相信直觉的人，如果相信的话就打个一。 云云说不敢相信，刚才念出了什么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春晚的时候各地发来贺电的感觉。 对啊对啊，就是要强制留言，我跟你说。他们不自觉的不点名不留言。OK, 如果你在生活当中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直觉的人，请告诉我们好不好？然后吉他说一 啊，有直觉是吧？ 他是一个很相信直觉的人。 我小的时候可能也会通常会比较相信直觉，但是越长大越觉得好像人应该理性一些，就是主观感受好像并没有那么准确。而且我发现人真的是生而不同，就比如说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你跟谁打交道， 的声音 就在这里。 我跟你说， 对吧，就是很多人是像咱俩可能是靠直觉来决定跟一个人打不打交道，但是我发现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纯粹是靠细节，就是他会分析，比如说你看我在平时我跟这个人虽然见面的时候大家都还挺开心的，但永远都是我去找他，他永远不会主动约我，说我觉得这样不 OK, 我不想跟他当朋友了。或者是当初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我很不舒服的时候，他没有在意我的感受，然后他就去决定继续出去玩耍等等，不想跟他做朋友了。他会有很多论据，这样或许是不是 会更加的理智，做出更容易正确的选择。 你知道人其实是有两套这个认知方式的吗？ 是的， 就是根据一个叫做这个 Epstein 的一个在1996年就做出的一个心理学的研究，其实实际上它就是分成两块，一块叫做经验性质的认知，就是直觉，就凭借经验迅速自动不需要太多的努力就能产生的相信经验并且容易形成刻板印象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就分析性的认知，就是理性的，就是缓慢有意识运用逻辑证据进行分析而产生，依靠有意识的评估而非经验，不鼓励形成刻板印象。那在大大小小的决定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会使用这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交叉的综合来运用，但有的人可能更偏向于理性思维做分析，而有的人更依赖直觉和预感来做决定。所以我觉得我个人来说的话，可能在职场更多的时候，可能你必须要鼓励自己要用理性的思维方法，理性的思维方法。 来给你做一个心理测试吧，水水，好不好？ 好。 这个呢只能好像因为它是一道一道题接着往下选的。 好。 来看看水水是不是一个直觉力很强的人。 OK， 好， 开始测试。第一题， 博罗娜打的是 1.5， 所以说他可能就是说自己一半理性然后一半感性吧， 比较这个 综合。 对，其实他比较客观一些。 对， 该理性的时候理性，该感性的时候感性，挺好的。在猜谜游戏当中，水水你是否总是赢家呢？ 是， 是我20来。 哦，你说这个猜谜？ 当然啊，要不是什么猜谜啊，猜灯谜吗？ 对呀、啊，这个怎么会是猜谜游戏、啊？ 我觉得这个跟直觉有关系，就是觉得它下面会出什么。 猜谜游戏应该就是什么侦探题呀、啊、什么线索题呀、啊，这种叫猜谜游戏。 好，我给你找到猜谜题。 这个叫划拳吧。 哎，先剪子包袱锤，先剪子包袱锤好了。失误老师有点太复杂了，而且我觉得两个主播在 有点不太好。 现场失误老师不太好。 剪子包袱锤， 哎呦，赢了，三局两胜。 剪子包袱锤， 剪子包袱锤， 剪子包袱锤。 好了啦，就是所以说你会第一把赢，你可能是靠直觉的人。 对， 三局两胜就是我赢，所以我是靠脑子的人。 我觉得你这个判断应该就是凭直觉吧。 所以你的意思是凭直觉的判断不 准 吗？你 到底还要不要做心理测验？ 好，第一题。在猜谜游戏当中，你是否总是赢呢？ 不是。 到底是不是啦？平时客观的讲，是的。好的，打牌、买奖券或者是摸彩，就是买彩票之类的，你总是很走运吗？ 不是，完全不是。 打牌也不是。 不是。 好的。 我没有什么偏财运。真的。 正财运呢？ 有那点 在努力，是不是？ 在努力。 你是否第一眼看见一栋房子便立即感到如果住在里面一定最舒适？ 会有这种感觉。如果看到一个房子后，我就会能想象说自己会不会在里面很舒服，是第一时间就能感觉到 的。好的。你是否第一眼看见某一个人便感到已经十分了解他？ 对。 你是否经常一听到电话铃声便知道对方是谁？ 如果不看来电显示是吗？不能。 我知道您不能。如果你说能，我会对你这个答案的真实性产生深刻的怀疑。我要跟大家讲一个特别有趣的细节，因为我跟水水每天早上会互相叫一下起床嘛，对吧？因为怕迟到嘛，我经常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会跟我说：“哎，师傅您好，您到了是吧？”我想你没有来电显示吗？你懂我的苦恼和困惑吗？ 因为你的电话不知道为什么我存起来了，但是它会自动的又把它变成那个数字。 那请你记住我的电话号码。 我记住了呀，现在我就是、就是记住后面的三位，就四位数是3818嘛，对不对？ 谢谢，请你不要再叫我师傅了，好不好？ 但有的时候我不会看那个来电显示，我会直接划开就说师傅你好。 明白，好。所以不是。你是否经常听见某种声音告诉你应该如何做出抉择？ 是。 我也是，我心里有一个这样的人在跟我讲话， 每次我点东西，点他，就是他，不要犹豫，就是他， 是男是他就是他，你相信命运吗？ 我相信。 你是否经常在别人开口之前便知道了他想说什么？ 少。 那你选不是喽？ 不是。 好， 不是。 你是否做过噩梦，而梦中内容变成了活生生的事实？ 没有。 你是否经常在拆信之前便已经知道信中的内容？ 不是。 你是否经常为其他人接着把话说完？ 会，这个我会。 主持人嘛， 主持人都这样，对不对？好，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有段时间没有听到某人的消息了，正当你想起这个人时，又忽然碰巧在街上遇见这个人，或者收到他的信，收到他的电话，会。好，你是否会无缘无故的不信任某人？ 会。 你是否常常为自己对别人第一印象的准确而感到骄傲？ 对。但是同时也为自己就是印象完全不准而感到很沮丧。 Okay. 我是比较极端了，要不然就很准，要不然就很不准。 明白。 不存在特别中间的值。 嗯。你是否常常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 对。 你是否经常在外出旅行之前，由于预感路上可能会出事而改变旅行计划？ 我没有计划。 那就选不是。马上啊，还有三道题，四道题。你是否会在半夜里因为对亲友的健康或安全问题似有预感而突然惊醒？ 不会。 你是否会无缘无故的讨厌某人？ 会。 你是否一见到某件衣服就感到非要不可的经历？ 会。 OK。 就觉得上面写了自己的名字。 你是否相信一见钟情？ 相信。 提交。A， 你很有直觉力。 是吗？ 嗯。 但是我总觉得好像很多很有直觉力的题我选的都是不是啊。 但是答案是你很有直觉力，他给你的评价是这个样子的，说你有敏锐的直觉，能够不经过思考而立即直接的进行判断。嗯、听起来好像不是很聪明。而且你很少怀疑你的直觉，你时常跟着自己的第六感而行动，并且精确无比，这让你在解决问题时对比别人更有优势。只要是不过分迷信，直觉还是值得珍惜的稀罕之物。 OK， 拿给我，我来给你做一下。 我就太长了，我自己做，然后做完之后告诉大家我的答案就好了。 也可以，就是在放歌的时候你做一下就好了。 对的。 那在这个时段的最后，我们还是要补充一些就关于直觉的信息啊。 嗯， 就比如说其实实际上有很多心理学家都在研究直觉，比如说一个叫做 Lynn Harris 的这个心理学家，他将直觉解释为一种几乎是即时的一种情景的解读。其实实际上和珊珊刚刚讲到的有一个观点很像，就是我们先是捕捉到一个环境当中的一些线索，然后比如说表情啊、声音啊，或者是一些细节，然后你过往的知识和记忆会迅速的出现在无意识当中， 它会对应起来， 然后大脑对已有的资料进行扫描和搜索，然后突然一下在与你当下的情境进行结合，然后在匹配游戏当中找到最好的匹配选项，进而产生想法和决策。所以这一切是快到你的潜意识当中，让你没有办法去感知到你已经做完了这些思考，但其实你已经做完了的。 我的天哪，为什么跟刚才我描述的自身的那个经历一模一样啊？那个过程。 对呀、啊，就是 感受到一些细节，然后去搜寻以前自己经验库，然后再去匹配，然后再去验证。 对，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直觉也是一种分析。 对， 它只不过是这种分析带有大量的主观性的，是非常迅速，同时也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形成的。它和我们的经验、情绪这两个方向的这个能力来进行共同的作用。 明白了、我看到了笑看人生孟加拉说了，说这个有点卡，但是没关系，请把孟加拉加到名单里。 好的。 想起来了，又有一个新朋友冒泡了。 嗯 啊，包括碾哥也说了，说是潜意识。对、很多时候都是一种潜意识的去帮我们做的判断，对吧？然后我觉得其实我最近听了一句话，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叫做每一个人都是个人经验的囚徒。所以我也在想，很多时候直觉依照心理学家的分析，它也是根据你个人经验，你自己做出了一个分析和判断，你只是没有意识到这个判断和分析的过程。那这么说的话，既然可能是个人经验的得出的结论，它的准确度可能就没有那么的高。有的时候也不要把直觉完全当做一种评判标准，对吗？ 没错。那一首 Justin Bieber 和 Drake 的 Take You 送给大家，马上进入今天的第四个时段，微微观世界。 Hey, what's the situation? Whoa, I'm just trying to make a little conversation. Why the hesitation? Whoa, tell me what your name is for your information. Don't get me wrong, you know you're right. Don't be so cold, we could be far. Tomorrow we'll go, let's start tonight. You know what it's all about. 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拉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下面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第四个时段啊，微微观世界。那在这个时段当中，我们会继续和大家聊这样一个直觉的话题。那回到直播间，蛇皮一样的西瓜给我们打了招呼。你好，蛇皮一样的西瓜。 对，这是我见过的最另类的 Hello。对吧？ 对 ，Hello。 Hello。很洋气嘛，我们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都非常的有趣。如果大家也想跟我们进行互动的话呢，有很多方式和方法。如果你只想收听的话呢，也没有关系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都可以收听到了。但是你如果想看视频直播，想跟我们进行互动的话，哇塞，那可厉害了。 那您可以通过这个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九八二”房间，就是大家现在在热火朝天的聊天的这个房间啊。然后呢，您还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这两个直播间，您都可以通过文。文字和我们进行互动。那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我们会时不时的回去看看。您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就可以在上面用图片和文字这个两个维度和我们进行互动了。 我现在又就时不时的回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去看了，看到一个叫做丁震的朋友说很喜欢这个节目，爱你们，么么哒。 么么哒，摸摸头。举报你。 举报就是 举高高加 报 报 的意思是吗？ 没错。 好嘞，真吓人。 OK， 那我们继续聊关于直觉的这个话题啊。刚刚珊珊给我做了一个测验，然后这个测验呢表示我是一个很有直觉的人。然后其实实际上关于直觉，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了解一下，比如说关于直觉到底可不可靠这样的一个话题。 好呀，到底可靠吗？其实我觉得好像应该没有那么可靠，根据刚才的那个心理学家的分析以及我们用脑子做出的一些判断，对不对？ 你知道有一个词儿叫做适当的无知吗？ 感觉好像怎么在讽刺我。 就是其实我觉得直觉可不可靠这个话题让我有一个新的思考的方向。就是这篇文章当中提到了一个叫做好的直觉是善于去忽略信息的。也就是说少即是多的意思。 就有的时候太多了反而可能得出的结论是纷繁复杂的。是吗？这个复杂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 比如说 没有太多知识，也没有进行过专业分析推理的普通人，却在利用直觉预测时表现出了和专家相仿甚至于超过专家的精确度。那这又是为什么呢？直觉之所以可靠，是因为当我们依赖直觉的时候，其实是在依赖一种少即是多的原则。有一些时候时间短、信息不足的选项和选项缺少这三个情况下，其实反而能够用直觉来改善我们的决策。而且好的直觉其实实际上它是保持适当的无知，而不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接受大量的信息，反而是有利于我们的决策。 所以说其实举一个小的例子，有的时候我们静下心来跟自己的内心对话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问问自己最近是怎么想的呀，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的呀。其实大脑已经根据我们的经验啊还有情感选择了我们最应该考虑的最佳信息。 其实喜不喜欢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非常明确而且强烈的直觉 判断。 对，就比如说现在很多就是就业的朋友，然后就会想说我到底要接受哪一个工作，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有那些就人生导师啊，然后很懂的前辈就告诉你说，那要不然你就先问问自己喜欢哪一个。 对， 那你说喜欢哪一个，你是没有办法分析说你喜欢哪一个，你就是一种直觉。你的脑子就会告诉你说我喜欢这个。有可能会变。但那个时刻的直觉是告诉你说你喜欢这个。对不对？ 对。对，直觉会变的，对吗？喜欢或者是不喜欢 会。瞬间的吧，因为它是 所以有的时候判断事物，很多人给出的一个最简单的最傻瓜的做出选择的方式和方法就是抛硬币嘛。 对， 对吧？他们说不是在于硬币抛下来是正面还是反面，在于硬币抛到空中的那一刻你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他那是一瞬间去、 真的吗？ 真的呀。就比如说你现在要抛硬币，你决定你还喜不喜欢这个女孩，你还要不要跟她在一起。 OK。 或者就是问一问我要不要跟她分开等等等等。 所以我决定的是正面是分手，反面是分手，然后她立起来是我们在一起。好吧。然后现在我把它抛到空中了。然后我把它就是盖在手上。然后发现它立起来了。 认真的了，你好好的想一下这个场景。就是当这些完全客观的我们不可控的因素可以决定我们的选择的时候，那一瞬间你会有紧张感，那个紧张感真实的念头就会蹦到你的脑海当中来。 会。 会的。 其实真的会的。 真的会。你瞬间好，你不要落下来了，我知道了。 那其实实际上就是比如说直觉在什么时候会更加有效呢？就这篇文章其实有盘点，比如说第一个是重大事件和复杂的事件的预测的时候，就是你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太多太杂了，然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ABCDEFG 七个人有七个答案。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往往你依靠的就是一种直觉。 所以说就是那种规则可能特别复杂，然后影响可能特别大，不确定性也很大，这种问题还不如用靠直觉来判断。 你知道有一个叫做一万小时定律的东西吗？ 知道。 一万小时定律它其实讲的就是说一个人在一个专注的领域用心的去工作一万个小时，他就能变成这个方面的直觉专家。其实我加一个直觉两个字吧，他的这个专家的意思就是说我凭借我的直觉和肌肉记忆，就可以直接应对所有的难事和困难了。就你知道就是学日本茶道，到最后都会变成一种机械的就是肌肉记忆，它已经就是不需要你大脑思考，你下一步怎么做就是肌肉它自己会去完成 做成这样的反应。 对， 就比如说寿司之神里面的小野二郎也是这样，对吧？然后专心捏寿司这么多年也是一种肌肉记忆在推动着他继续做寿司的事业。 对，然后他就会有一种直觉。这个时候就是直觉了。 好像就是做这种研究怎么样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的，大家的普遍的观点是一万小时定律是一个很讨巧的说法，对不对？他们是觉得这是一个畅销书的写法，可能并不是所有的行业都是一万小时的，有的行业可能不需要一万小时，有的行业哪怕你一万个小时你也成不了专家。根据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只是这个畅销书作家然后用了一个很讨巧的方式，因为一万小时这种整数听起来更有传播力。 不是，它是一个科学研究。 不是， 一万个小时定律其实实际上是格拉德维尔在他的异类那本书里面提到的一个、 对的对的，我知道 说法， 我知道，我看过另外一篇文章说他意思就是一万小时定律依然是一个讨巧的说法， 对 对， 但他有指的是一个底线嘛， 对，他指的是一个大概的估摸的这种数字，然后他把它统称为一万小时定律，然后好像但是大多数人的观点是的确练习是大于天赋的，有一本书叫做刻意练习，其中好像就大概提到了这种观点。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其实说我们今天说的直觉这个话题、会让我让它跟另外一个词儿画上等号。 什么？ 天赋 啊。 就其实有的时候直觉就是一种天赋， 有点神乎乎的这种感觉。 嗯，请教轩哥发了很多恶魔恶魔恶魔恶魔恶魔 啊，是因为配合今天的日子吗、昨天的日子是不是 昨天的日子吧，所以我们也是欢迎请教轩哥来到我们的房间。就比如说其实实际上很多音乐的这个小孩就是比如说莫扎特，然后比如说那些天才们在很小很小的时候，你说他们有什么经验啊？没有任何经验。但是基本上所有天赋的钢琴家都会在四五岁的时候听到一段以后直接上钢琴， 就会弹，对不对？我也觉得好像这是天赋的问题。但是如果就是可着劲儿卯足了劲儿的练，可能也能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吧。金字塔的顶端可能不好说，但至少可以成为第一梯队。对吗？ 没错，一首坡上村的科学家送给大家，这里是微微一笑。 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啊！我和珊珊就是基本上，这个开麦在聊天，这个关了麦还在聊天。大家想知道我们聊的是什么吗？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好不好？ 我们俩经常产生这样的困惑，因为在正常人看来，好像每天早上两个小时的直播已经就是很辛苦了，要一直说话嘛，对不对？但是我跟水水就是属于那种可能私下话题太多了，然后在休息播歌的时候，两个人也总是在聊天， 对， 也经常产生这种我们为什么还要说话的困惑。 没错，那今天和大家聊的是第六感啊，是直觉。那其实实际上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第六感的十种特别明显的表现。第一种，曾经做到一些梦，然后梦境果然真的就发生了 啊。 我觉得这个肯定大家都发生过，对吧？ 我还真不确定，就是是不是梦境发生了，但是我觉得梦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咱们就开始。 我确定 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我确定就是我做过这样的梦，然后这个地方的每一个东西和我梦中的东西都一模一样，然后这个人我就知道 是先去的那个地方还是先做的梦。 先做的梦， 好吓人、啊、 然后我就会知道在梦里这个人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然后我就在 想，你不要告诉我现实生活中他真的说了。 对对，然后我就会说那这时候他是不是应该，然后他马上就会说出那句话。真的真的、 哎、你上灯烧报纸糊弄鬼呢。 这个什么套路啊。真的真的真的 歇后语吗？ 我没有骗你。这是一种第六感的感觉。 我不相信， 真的不骗你。就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就比如说这个时候你在梦里面，你就梦见说他要递给你一份报纸，然后他立刻就会递一份报纸。真的。 我觉得现在就是在咱俩之间好像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咱们下一个表现，就第六个好，我知道你准了。第二个表现， 曾经去到过一个地方，然后发现那里的场景都是熟悉的，但是其实之前从来没有来过。 这个有可能，这个经常有这种感觉。 好，然后第三个，在别人正要开口说话之前，知道他要说什么。这个是你擅长的吧？ 这个是我擅长的，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不知道这个也算不算直觉，是因为我很在意各种细节，我还挺爱观察别人的。比如说他这会儿开不开心啊，然后他这会儿的肢体动作啊， 就很适合做一个主持人。 哎，对，然后他这时候会说些什么？他可能是欲言又止，他有些不满想表达。我还是挺容易观察得到的。 是，没问题。 没问题，这算是直觉准吗？ 算是，肯定算是、啊。 好， 因为刚刚和珊珊在聊一个就是生活当中的细节，他说他和一个朋友在看一个那个脱口秀的一个节目，然后呢他就发现他的朋友就是说他的这个笑点很不一样。然后他就说其实可能是因为作为一个主持人，很多笑点他知道对方要说什么， 对， 所以就没什么惊喜了。 是的是的， 然后你笑的无非都是那些就是思维真的很奇怪， 我笑的是很意外的，或者是出现的状况，比如说他忘词了，这种就觉得很可爱。 OK， 然后第四个，常会有正确的预感。哎，你知道吗？其实说实话，我很讨厌，就在生活当中，就总告诉你说他预感要发生什么什么什么事情，这件事情就真的发生了，然后他就以此来告诉你说他的预感很准 啊， 你知道吗？ 就是刚才你告诉我你的梦境的，你妈会不告诉你什么事情？ 我妈就会说，就是说她觉得这个事情，她觉得就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她觉得她就觉得怎么样。然后后来可能就是因为我没有按照她说的事情做方法去做，然后她就说你看吧，你看 ，see， 事情会到这个地步，当初不听我的， 对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see。 OK， 第五个，有时候身体会有奇异的感觉，例如皮肤或者是内脏器官的刺痛，或者有蚂蚁爬的感觉。 这是第六感吗？ 这是第六感吗？ 这个是疾病吧？不是 瘙痒是吗？ 不是，我跟你讲，我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会不会你有这种感觉，就是，哎呀，这个事儿吧，我有的时候会经常，比如说，可能哪儿莫名其妙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小臂，就会有一个点突然刺痛。 会了，我也会有的， 就是会刺痛。 我跟你说为什么？ 为什么？ 皮肤干燥。 真的吗？ 冬天的时候皮肤干燥，有的时候我会全身刺痛。 可是我就只有那一个点刺痛，哎，就只有那一 个点 干燥嘛。 哪个 不一定，就可能是比如说小臂或者是小腿、嗯、哪里，就只有一个很小，就像那种圆锥，就是圆规的那个尖的那种一个点，就那儿，哎，突然刺痛了一下、 嗯， 就感觉好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一样。我经常会觉得会不会有什么毛病啊之类的这种。 嗯，脑子不好使吧？ 脑子不好使，皮肤刺痛是吗？大家会有这种吗？ 嗯 ，OK。然后第七个我觉得很有意思。 嗯， 曾经想到一个很久很久未见的人，果然在两天内就和他相遇了。这个在我的生活当中真的发生过很多次。 真的吗？ 真的， 意外的相遇， 就是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见的朋友，然后突然有一天想到说，哎，这个人好像很久没有见了、 嗯、 然后马上就是比如说两三天就会收到他的比如说微信啊、 电话呀， 然后接到他的电话呀，或者直接在路上遇到他。 嗯，哎，你说这会是明明说那种感应吗？ 我觉得是，就两个人的磁场互相发出信号。 那如果你很想很想一个人，就要一直一直想，我要见到他，我要见到他，会有用吗？ 我觉得那个就会比较悲情吧，因为我觉得好像直觉不是一个你主动想的事情、 嗯、 而是一个突然蹦出来的东西，对不对、 嗯、 我们今天聊的其实很多直觉都是那种不可抵抗的、 嗯、 而且它会咻一下就来到你的脑海里的东西。 嗯， 嗯 OK。 第八个，曾经想到一些比如说窒息感， 嗯， 然后全身乏力，然后不久就发生了灾祸， 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这种感觉 其实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哦、 有可能会有不好的经历的朋友，可能会有是这种同感和共鸣、 嗯、对。然后第十，曾听见一些没有办法解释的比如说声音什么的，这个可能也是跟你自己的这个感知有关吧、嗯、 就跟刚才叔叔一直问我说珊珊啊，珊珊，你有没有觉得咱们节目今天一直有一种钢琴的声音？我说没有啊，哪有钢琴的声音啊，然后一看果然 CD 一没有关， 一直有一个钢琴的这个伴乐、 嗯、 电乐在陪伴着我们节目，不知道大家听见没？今天， 嗯嗯，你看，碾说了，碾说，我梦见过吵架是可以避免的，这是真的。现、 哦、 在梦见和谁吵架，然后就可能说， 哎，这个太有趣了、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好的运用自己的梦境和潜意识去解决生活中问题的一个例子。 嗯， 比如说你梦见吵架，一定也是因为最近在和这个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嗯、 对吧？然后你们觉得你们之间可能就真的会发生一场争吵，在梦里吵过了，首先一，你那个情绪得到了释放，第二个你就觉得，哎，好像提醒我可以有更好的解决方式，在现实生活中反而可以更加冷静的更加理智的去处理这段关系当中出现的问题，对吧？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从小到大数学特别好，然后你没有过这样的一种经验，就是你高中的数学老师有没有告诉你过，告诉过你一个技巧，就是当你不会一道题目的时候，你在睡前多看几遍这道题，然后你睡觉、wow. 然后你睡觉的时候，你的潜意识就会帮你想一想这道题、 嗯、 然后我高中的时候有试过，然后还基就是有一两次就真的是像灵光乍现一样的，就第二天醒来就发现说，哎，这道题真的会做了。 哦、oh.我相信 有， 因为我有这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睡前 经常在梦里做数学题。 是的，是这样的，我有的时候会有这两种感觉。第一种是，嗯，在梦里的时候，比如说我睡前看了一个什么东西， 嗯、 其实当初看的时候，我脑子是浑浑噩噩的，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嗯、 我想，哎呀，太困了，睡觉吧。第二天早上突然就明白了。所以其实就是你的梦里，你的大脑对这些信息进行了分析、归纳和整理， 对， 对吧？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真的考试的时候，然后这道题我明明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哎呀好什么意思啊，但是写着写着就做出来了，可能也是。 那接下来你自己聊吧，好吧，自己把这个题目全部做完行吧，好吧，那我就不说话了，好吧？ 怎么看起来？这么生气呢？ 很生气啊，这个很生气，我们都在努力的做题， 是不是？ 但你知道吗，我一直都觉得在高中的时候成绩好的同学、啊、 都是懵的， 永远都有这个特点， 是 就是他们也会自己表达说我也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就真 的 是写着写着就写出来了。 对， 对、 嗯、 而且你写着写着经常走投无路，然后走投无路之后突然得出一个什么根二这种答案、 嗯嗯、 哦，对了对了，就这个就看起来很像答案的那种答案、啊、你得知道吗，有的时候不知道是怎么写出来的，我发誓不是在故意炫耀。 碾说怪不得我学业无成，原来是因为睡前没有看书啊、嗯。然后彼得洛夫小狼说心疼死我了，错 过班车打车到的公司，17公里，是因为听我们的节目吗？ 是吗？ 那我和珊珊给你报销10%好了。 怎么报销啊？关键是微博可以发红包吗？ 把你的微那个就是支付宝账号就私信到我们的微博，我们给你报销10%哦。 如果是这样的话，以后每天所有的听众和观众都会说珊珊水水今天早上听你的节目，然后忘了把那忘了错过了班车。 跟我什么关系啊？ 秒忘可还行。 OK， 今天我们哇，他说是哎，他 是 看你们的节目， 谢谢谢谢，真的很感动，很开心。 但报销就算了了。哎， 我刚才看到那个就是第六感很准的例子当中，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叫做有的时候会做一些五彩缤纷的梦。 对， 你是做五彩的梦还是黑白的梦啊？ 我跟你说，我最近有一个梦真的很好笑，我一定要讲给你听。就是我梦见我参加了一个团体，那个团体干嘛的我有点忘了。然后呢，突然我们团员就高喊了一声说我们正在被七巧板追杀。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迅速去把大门关了以后，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个叫七巧板的一个组合就要过来追杀我们。 是个组合是吗？不是七巧板本人。 对是一个组合，是一个偶像团体的感觉。 好 在七巧板。然后呢，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梦一直会有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就是那种特别特别时尚的电子音乐，你知道吧？然后一直铺陈着这个音乐。 DJ drop the beat。 对，就这个音乐，然后就和就是七巧板一直在打斗的过程当中，然后突然我就发现有一个音箱怪，你知道吧？然后那个音箱怪，然后就开始就是变身，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音箱。然后我说还有这种操作，我说怎么会有一个音箱怪呢？然后这个时候音箱怪就对我说，要不然你觉得音乐是从哪里来的？ 给你满分。 这个梦是不是很好笑？ 满分满分。 然后 音乐少年的梦， 你听我说完。然后我就被笑醒了，你知道吧？ 会不会觉得很可惜？ 很可惜。然后我就跟自己说不行不行， 回去睡回去睡。 然后我就睡回去。然后射回去的时候就是真的非常惊心动魄的，然后就是和七巧板不是在决斗嘛，对吧？然后决斗的时候我就是一直处在就是一直处在弱势的一方，就一直被打一直被打一直被打。然后这个时候我的就是我方的战机终于过来救援我了。这时候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吗？你的电话打来了。 对不起，对不起，今天早上吧？ 不是， 某一天早上。I'm so sorry， 这是我最抱歉的一次，因为我好想听完这个梦哦。 对啊，然后就没有了。 我觉得音箱怪会帮你。 但我觉得音箱怪的那句你又觉得很好笑，要不然你觉得音乐是哪里的？ 很可爱。 我让 你说，水水，这是孩童一般的梦。 OK， 那今天和大家聊的是直觉啊，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依靠直觉做出更加正确的决定，但是同样也不要太过依赖直觉。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接下来大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们明天再见啦。 一首坡上村的夜班车送给大家，拜 拜。 大城市，你轻轻松松穿过。夜班车那花灯闪烁，是你还唱的歌。眼看着一天无波，眼看那树星坠落。夜班车，你带走最后一丝光，一丝热。夜班车，你到的站牌像故事书一样被我。